量就会来伴我的精神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Mommy!

我们。

收到了你邮来的乡音，我听到了。为了病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病的家，你忘了自己的家。放心吧，病妈妈，